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十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很多人就是我们身边的嘉宾啊，说看到这个话题呢不太敢来。我说都知道我们资深的业内人士，我们职场有高招，有什么不敢来的？他们说因为这个话题呢会让他们卸下所有的包袱，卸下所有的盔甲，他们已经不再是战无不胜的这些职场精英，而是回归到一个社会当中的基本角色，那就是家庭成员的这个角色。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其实就是关于母亲节的相关的话题，因为刚刚过了母亲节，我们想今天在聊这个话题，各位应该也会有很多话说。我们不再问那个老套的问题啊，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你怎么过的呀？你给妈妈买了什么东西呀？这样的诸如此类的不会再问。我们想问大家的是，透过这个母亲节，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和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问大家的就是，你跟母亲最长的一次聊天有多长时间？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活力九八二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畅所欲言，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一位新朋友，来自格润创造力学院联合创始人 CEO 岳淼欣。你好，淼欣。 你好，高丽。 这个淼欣刚才也说他这个名字很复杂，我能问一下这名是谁给你取的吗？ 我妈妈。 妈妈是怎么想的？三个水三个金。 这个说起来有一点特殊啊，因为我原本上的名字是不叫这个的，然后呢是因为我爸爸和妈妈分开之后，然后呢就是我的小名叫淼淼，我的妹妹小名叫欣欣，然后我妈妈可能是希望我们两个姐妹一直是非常很好的状态吧，然后把我的名字起名叫岳淼欣，把我们两个的名字融在一起了。 哦，妈妈是本身是做什么工作？ 她其实说实话，妈妈是一个没太有文化的人啊，他最早原来是在我们当地的粉丝厂，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人。对，后来就是因为有了妹妹之后，就专门在家里边做家庭主妇了。 所以就是妈妈的这种，就是她的一种方式，然后给你们两个起了个名字，也有她自己的用意在。 没错。 就是我特别今天想跟那个淼欣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一怎么就是你看人家谁家的谁，你看人家张姨家那个小刘啊，你看人家刘慧啊，你看人家张静啊，你看人家王林呢、啊、说 这 到了我们这儿呢，现在突然觉得时间过去了，就是不知不觉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突然发现有一天你在跟妈妈或者你在心里面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哎呦，你看人家淼欣家妈妈，你看人家袁伟家妈妈，就是可能大家就会慢慢的把妈妈的那个角色已经等换于小时候你那个角色了，就是小时候他们来对比我们，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会对比别人的 母 亲啊，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妈妈。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想跟淼欣一起聊，也跟大家一起聊，就是我们会从每一个细节开始聊起，聊一聊我们跟母亲之间的关系。那好，同样的问题想问一下淼欣，你最长的一次聊天跟妈妈是多久？ 半宿吧。 半宿啊，就是就跟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女生宿舍那样。 对，就是我们娘仨然后躺在床上然后会聊半宿。 就是介意说聊哪方面的话题吗？我打探一下。 各种吧，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聊聊我啊，聊聊妹妹的感情、然后再聊聊我们家的那点事儿、然后反正可能各种样都有，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家长里短这种。 对, 对, 对, 对，一个一个捋捋我的舅舅，捋捋我的姨 所以其实娘仨在一起也挺八卦的是吧？ 是的 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其实这种夜话聊的就是某一个男生啊，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哪个老师其实还长得还挺帅的？ 有的有的。 但是和妈妈在一起你会聊这样的话题吗？ 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结婚了 不敢聊 对, 对对对，这话题不能轻易触碰。 对对对，怕妈妈就是跟女婿人家是一伙的。 对，但是会聊妹妹的，就是比如说妹妹要谈哪个朋友会聊、哎，这个怎么样啊，然后条件怎么样啊、长得帅不帅啊，然后就是有没有约会啊，你们那个约会的时候去哪儿约啊，可能就聊、 妹妹现在成家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啊，所以他们会注定他成你们的八卦对象 啊。没错，这个是真的，每次都会聊，哎，你最近谈了没有，你谈那怎么样？ 那你有没有记得，就是你跟妈妈单独的一次聊天是多久？ 其实如果说单独聊天，这个说起来吧，其实有一点惭愧。因为我是个工作狂，就是特别喜欢工作，就基本上一投入到工作的情况下，就基本上就很忘我的状态，所以经常我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会说我在开会，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然后基本上是属于半小时一天之后或者两天之后 就压根没有再回过去。 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俩单独聊天，我觉得可能真的机会不太多。我觉得反倒是我妹妹在这一点上带动我很多。她是每天晚上下午的6点准时会给我妈妈去一个电话。 妈妈现在跟你们都不在一个城市。 对，我们在一个城市，但是没有住在一起。 都在北京。 对对对对对。 其实北京我们就告诉一下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在的这个城市可能跟你的城市不太一样。 对。 因为在北京见一次面其实也挺难的。你知道我有一次送家人去西站。我的家是老家是在山西，在太原，就是当时那个高铁刚开通嘛，就是2.5小时就到了，就是他们到了太原，我还没有 回家， 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事儿是不可思议的， 没错， 就是对这个地理概念、空间概念，他不会想象在一个城市可以大到这种程度，所以也告诉大家，并不是我们刻意想疏离，因为北京真的是忒大了，所以淼欣也是因为在北京，但是大家见面的机会也是很少。 对，就是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前年之前吧，就是基本上我们半年才会见一次跟我妈妈，就因为真的离得很远，就是基本上路程过去3个小时没有了，然后呢一起吃个饭，然后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吃个饭，然后又要返回去，就这一天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近2年其实我自己尤其是当了妈妈之后，我就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很多东西，我就意识到妈妈以前对我的付出，后来我就觉得妈妈可能真的很需要我，所以近2年基本上我们会保持3个月或者1个月是必须要见一次的，然后有的时候2周差不多。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们不愿意去见，可能妈妈也会心疼你们， 对， 来一趟这么远， 对，可麻烦了， 好不容易休息你就在家休息休息， 对对对， 不要跑，其实妈妈可能都是这种心态。 是的， 但如果换成老爸的话，他可能会说，哎呀来吧，你到这儿看一看我们吧，他可能因为父亲和母亲的那个心态和他们对孩子的那种爱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同的。 对，所以我们中国有那句老话嘛，养儿方知父母恩，可能女孩子会稍微好一点点，就是他小时候跟父母的这个关系不会过于的叛逆，然后导致疏离。 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淼欣，就是你和姐姐有没有在成长过程当中有特别叛逆的时候，就跟妈妈的这个关系特别的僵？ 说实话啊，刚才你说这个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感觉我特别惭愧，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那别人家的孩子。 真的吗？就是又在刺激我呗，嘎一把刀扎在我胸口，就是学霸类的是吗？ 就是反正学习也很好， 也很乖， 然后对也很乖，又很听话。但是我妹妹就叛逆很多，她在10几岁的时候就基本上可以跟同学玩一宿不回家的那种。 所以在你们家里其实就是你看你姐是吧？就是这种 对比。所以我妹妹一度很恨我。我就会觉得你什么什么都很好，然后还管我，管得死死的。 妹妹比你小几岁？ 7岁。 小7岁。 对， 那其实你可能对她的那个爱也多少有点溺爱吧。 我对他的爱可能更像父爱，我觉得， 哦， 就是很严厉。 所以其实你和妈妈给他的那个爱，就是让他有足够的这种叛逆的空间。因为如果你比他，你像我姐只比我长两岁，我小时候我父母没打过我，但都是我姐打我，都经常看我不顺眼，所以我是在他的那个逆境之下努力成长的，你知道。但是因为你可能比妹妹大七岁， 对， 也许他的那个心里的那种舒适感又会强一些， 有可能吧。对对，但是他仍然还是觉得我管他太多了，所以比较叛逆。 对，所以其实你小时候跟妈妈的关系相对更熟络一些。 是的，没错，就是我跟妈妈的关系真的还是挺好的，就是甚至到现在我有时候回忆起来，我都从来，因为我妈妈其实对我们两个我觉得很好的一点，第一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她不太硬管我们，就是比如说写作业那你自己去写就好了，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做其他的去跟朋友玩那就玩就好了，她不怎么管我们，而且我妈妈从来没有打过和骂过我，从来没有， 这只是限于你， 我们俩吧，虽然我妹妹有点叛逆，但是好像她也 没有用那种方 式。对，到现在我妈妈那天前段时间我们见面，我妈妈还说你知道吗，小时候你们两个无论再淘气我都没有动过你们一个手指头。 哦，我知道她这个话的意思，言外之意就是你现在对孩子的这种管教方式吗？ 对，他可能，对，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折射一下。 对呀，啊，你看，因为我姐姐我自己没有要孩子，我是丁克这个一族，然后我姐姐的孩子就是经常父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对话，说你看你小的时候那我们没少打你，但是有用吗？你看你妹妹我们没打过她，你看她挺好 啊， 她其实就用这种方式就觉得姐姐对外甥女的这种管教 太严厉 的严苛，所以她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一下她的态度 啊， 所以妈妈现在也会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来拯救一下孩子， 很有可能。对，这个我之前没想到。 所以其实从刚才跟淼欣的这个聊天当中能看出来，妈妈相对还是扮演了一个慈母的角色。 没错啊， 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女孩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慈爱的妈妈，我觉得可能她的这个性格的注定又会不太一样，你知道。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己拙见，大家可以拍砖，就是我一直不认为妈妈强势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 就是女孩子的家庭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如果家里有个男孩子就是妈妈过于强势的话，对这个男孩子的性格还有他的人品的这种成长其实都是不利的。 对，这个我非常认同。 你认同？ 对， 你家里是 我是一个男孩。 男孩？ 对。 那你是那种强势的妈妈吗？ 就是因为说实话在职场上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很雷厉风行的性格，然后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家里边多多少少会有可能会带一点， 刹不住闸。 对对，但是我会特别特别刻意，因为我自己现在是从事教育工作，所以可能我在这方面的修炼还比较多，所以就是我会觉得，作为一个男孩的妈妈，要沉下来，沉下来， 再给他多一点空间， 没 关系的。 对对 对， 就是男孩调皮一点没关系。 对，就是不能管得太严。 对，那你看，这就两个女人在一起聊天就挺可怕，你知道吗？一说到妈妈，其实有太多的话可以说。我们先从近处开始聊吧，就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你知道我是昨天，因为我刚从另外一个城市飞回来，然后我先生是我父亲，现在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母亲呢在山西，跟我姐姐去照顾姐姐的家庭，然后我就是先生和父亲接上我之后，我们出去去吃饭，后来我一看周围基本上都是小家庭带着妈妈， 跟妈妈一起吃饭的， 然后我就说，爸，环视一下周围，惭愧吗？人家都是过母亲节的，你说那我们俩带着你不觉得惭愧吗？然后因为我们的家庭就是经常大家在一起开玩笑， 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然后爸爸就说这个特别有趣，你知道，老爸就说，是你可以去感恩你的妈妈，但是你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只有你妈妈是不会有你的。所以就是那一刻就是你会觉得啊，有这样一个， 您的老爸好幽默， 爸爸很幽默的一个人。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淼欣，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你们是跟妈妈怎么过的？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往年哈，我觉得我都没有重视过这个节日，就是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妈妈，因为我们家孩子也五岁了，但是今年呢我觉得我格外的就是特别想过这个节，然后我在周四的时候就跟我妹妹约 时间，然后我说咱们这个周日哈，跟老妈一起吃个饭吧。然后结果我老妹儿说，哎呀，你不知道啊，老妈出去玩了。我说这个看来人家每天通电话是有这个，因为他们俩每天通电话，他知道我妈妈的动向。但是我很惭愧，我不知道哈，我以为 完全不知道。 对，我一周可能才跟他通一次电话，然后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您出去玩了，他说跟同事去那个天津玩去了，说等周日晚上才回来。我说那这饭泡汤了呗。其实我今年吧，就是计划了一个小阴谋， 就是 surprise。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妈妈一直很喜欢这个金饰啊，就是对，然后之前呢她其实自己没太舍得买，然后呢我呢就是之前吧，有时候你说你缺这点钱嘛也不缺， 对， 但有的时候吧你就好像老是没买、我今年就想我必须得做一好女儿，然后我得买了，我偷偷去菜百把这买了，买了以后我就想约吃饭嘛，吃饭的时候给个惊喜，没想到老人家去玩了。然后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老妈你回来了吗？他说回来了。我说玩的怎么样？还挺好的。然后我说母亲节快乐。我妈愣了一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之前没过过这个节日，对。然后呢我妈就说啊，那个这是现在年轻人什么节都过。然后其实我能感受他还是蛮高兴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我本来想跟您一起吃个饭，然后呢想送您一件礼物。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各种推辞，哎呀你看你现在带孩子，然后呢你们孩子又要报各种班花钱， 对对对， 然后什么这个不需要啊，那个就开始跟我这种 对对对寒暄。 对对对， 其实就是寒暄。 对对 对 然后但其实心里已经小窃喜了。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父母他不是在意你给他买这个东西有多贵重， 没错， 这就是我闺女我儿子给我买的。我记得有一个广告，一个品牌好像是什么酒还是保养品的一个品牌，做了一个广告，我觉得那个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广告，因为它特别符合中国的国情，特别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就是两个老爷子在一起，就是说这是谁谁谁，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那个 你让你闺女 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像就是那个品牌。 对， 哎呦，我就觉得他怎么这么了解中国人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心态。 对， 所以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不在乎你买的是什么，而是我闺女买的， 没错， 他也会经常这样炫耀。 对，你知道特别好玩，就是因为他平时玩微信他不是特别会玩，他也有微信，然后呢他上那个流量的时候他需要他的同事帮忙，然后昨天我跟他说买礼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今天没有见到你哈，我就给你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了，然后你看一下，然后我说我明后天给你送过去，然后我妈妈当时推迟了很多，说哎呀不行，到时候你看我自己也有钱，回头我把钱给你呗，然后呢跟我说，哎呀，我说老妈，我说闺女给你买点东西这不是应该的吗？然后结果过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他那个微信就上线了，然后还有回复，然后呢我估计他就很自豪的去让他那个同事就是给他上流量，说你看那个我闺女送我礼物了，我 假装不经意的， 对对对对，我猜想是这样，所以我猜想他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所以其实之前没有刻意给妈妈过过母亲节， 没有，真的没有， 但是也应该给妈妈经常买东西吧。 这倒是，对，我跟我妹妹还是蛮孝顺的， 对对对，所以妈妈会不会经常跟别人在一起，就不说比其他的朋友比其他的阿姨，就是回到你们亲戚圈里，哎呀这是我闺女，这是苗苗买的，这是欣欣买的，这是谁买的，有没有这样？ 就是她肯定会有，就没有说的这么明显， 对，就含蓄一些， 她还是蛮自豪的。 你知道我奶奶，因为奶奶有九个孩子， 哇， 然后都很孝顺，从儿子到媳妇儿到我们这孙辈， 那真的 很好，都 很 孝顺。就奶奶是前年刚过世，她呢就是整个人去年刚过世，90多岁的时候啊，就是她是突发疾病，老太太身体非常好，所以在她在世的那段日子，老太太最喜欢过的节日就是这个，就是节气，就是冬天这个周围的这个节气，就是过的季节就是冬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孩子们给他买的衣服 都穿上， 穿到身上，长一件短一件，然后出去跟村里的老太太，哎呀这是大媳妇买的，哎呀这是二媳妇买的， 这太有意思了， 哎呀这是我孙子买的，这是我孙媳妇买的， 太可爱了。 老太太脖子上挂了好多串，然后手上的戒指你知道吗，就是他是那种傲娇的这种，不是说我孩子多有出息， 对对对， 他就是说你看孩子对我多孝顺， 对， 就是可能父母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攀比心态。 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有过这样的时候，她这种时候的时候你自己的心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自己也挺高兴的，就是也挺自豪的，但是我妈妈其实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吧，她 攀比起来比较好哈。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他可能因为前几年我的确是比较忽略他，太多时间投入到工作了，所以经常那个时候，有时候我三姨哈，就是他的妹妹，有时候打电话就会说啊，半年都见不到苗苗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蛮失落的，就是她觉得虽然可能这个女儿还是蛮孝顺的，但是就基本上半年是见不到一次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她非常失落。 对，就是她那个你所谓的礼物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没错， 而是她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 没错， 你知道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很多人都在刷朋友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过一些什么样的节日的时候，特别晒一下或者刷一下，包括你刚才说给妈妈买的那个首饰，有没有晒一下朋友圈？ 没敢晒， 没敢晒。那你觉得，就是你给了妈妈之后，如果以妈妈的性格，她玩朋友圈玩得转的话，她会晒吗？ 如果他玩转的话，我觉得他会晒，但是他现在还没太玩转，我得教教他。我觉得， 就我觉得妈妈会滞后一年，然后发出来。哎呀，这是去年我女儿给我买的。 对， 所以昨天在朋友圈看到有一个帖子是今年刚刚流行出来的，就是不要再刷朋友圈了。然后说你不气你妈比啥都强。前年我记得朋友圈就在母亲节的时候说，别在这个网上晒你的孝心了，你妈妈不上网。 对， 就是每一年其实说的这个是看是一个玩笑， 对， 但是都是在扎我们的心， 没错， 就是我们已经太习惯这种社交东西了， 是 这种社交软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沟通我们跟所有人的感情， 对， 包括我们最亲爱的这些人，尤其是父母。 对， 你知道就是我现在有时候经常想，我妈妈很少我们在打电话，因为经常都是视频， 视频微信， 视频或者微信，然后她有时候视频过来我确实是不太方便，我在外面忙，我不可能那么多人在一起谈事，我接起来视频，他和电话还不是一个概念。也像你一样，挂了之后想着给回，但是就一直没有回过去， 基本就忘了。 然后呢，妈妈她会很小心的试探你，就是发一个语音或者文字，说还在忙吗？吃饭吗？她其实就在用她的方式提醒你，你还没有给我回电话。你知道，就有的时候这样的时候，觉得自己好惭愧， 对，内心里边还是蛮难受的。 对，那你现在我们再回头想一想，我们把每一个问题都具体，你有没有觉得做哪一件事情，具体的哪件事让你觉得是挺遗憾或者挺惭愧的，跟妈妈之间？ 我觉得我好害怕说着回答这个问题。 各位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艺术人生。 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有一件事儿可能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是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会儿爸爸妈妈分开了嘛，然后我跟我们姐妹俩都是跟妈妈一起长大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特别珍视我们三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然后当时我结婚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愿，然后我说我的婚姻必须幸福，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妈妈才会放心。然后所以当时我结婚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因为你看到我妈妈大女儿出嫁嘛，然后她内心里边是很抑制不住的那种难受。 对，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你知道我是刻意哈，我刻意就不想让他情绪起来，然后我就各种开玩笑，各种就是在婚礼现场，然后因为婚礼现场你想那种渲染下就一定会有点泪崩的感觉，但是我就是属于各种就是我强忍了自己，然后我就不希望让他泪崩，然后但是这件事儿其实过去很多年之后我发现这个对我来讲是个遗憾，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让妈妈很好的去宣泄她对我不舍的那种情绪，就是 我理解，就是一个是没有让妈妈宣泄她那一刻的情绪，第一个是没有让妈妈在那一刻 对 感受得到女儿对她的不舍， 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婚礼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就是我们那一刻情绪的一个爆发， 对， 是给彼此的一个信号， 没错， 我离不开你， 对。 但是你因为过于的想要让、 我很想呵护她的情绪， 对， 然后呢，结果就压制了我自己的那个部分的东西， 对。 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她会觉得哇，这个女儿是不是要恨不得马上嫁出去离开我？对，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其实你有没有过后跟妈妈交流过这个事儿？ 我没敢，我跟妹妹提过， 一直没敢跟妈妈提这个事儿。 没有， 妈妈有没有半开玩笑或者是怎么样说？哎呀，你看人家别的嫁姑娘的时候，人家都哭，你怎么嫁的时候都没哭，也没有提过。 没有，我妈妈其实我们三个人可能，我妈妈也是属于那种感情很细腻、很敏感的那种 人，但不善表达。 对，就是彼此之间可能不太会表达这种说爱呀、什么之类的，可能。 所以就是可能你和妈妈的性格有的时候你们俩还挺像的，对吧？ 挺像的， 都是那种客 克制，而且我刚才你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你和妹妹其实是单亲家庭， 对， 就是你又比妹妹长7岁， 对， 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妈妈对你的依赖更大。 您说的没错，就是其实这个事儿直到其实很多年哈，我妹妹都说，哎呀，你看咱们家我妈妈永远听你的，就是好像你就是权威一样。 对， 我在很多年之后我去学教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可能在我们家庭发生变故的那一刻，就是我妈妈把我的角色放在了父亲的那个位置。 对 啊，所以就是说他对我的依赖可能从女儿有点变成了另一半的感觉。 对对对， 而我呢可能也不知不觉地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很刚硬的， 没错， 很坚强的， 所以你才会想着在结婚那天去克制这样的情绪。 对， 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特别理解你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让我很意外。就是我以为会一个其他的细枝末节的东西，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对于妈妈和你来说，你们两个的这一次就是关系上的这种分开，空间上的分开，其实就是一种彼此相互依赖的那个关系的一个拉扯，就是原来是粘合在一起的，现在因为你要有自己的家庭，你必须离开原生家庭的时候， 对， 互相的那个依赖， 对， 其实尤其是妈妈对你的依赖， 对， 她是有一点点坍塌的。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但是当时我觉得我其实真的不太够懂事儿，就是根本没有想这么深，我只是想那一刻别让我妈妈泪崩就可以了，我不想让她情绪太过于失控，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对她确实意味的比较深。 我懂我懂。我觉得两个女孩也好女人也好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伤感，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伤感是为了更好梳理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就像刚才苗苗说的，其实她和她的妈妈性格很相似，她们都不会是那种主动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对， 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来让她们去表达一下自己的内心。节目之后呢，我们一定会把这期节目，因为我们会奉上原版的视频，会给淼淼的妈妈。我相信这是你们母女之间一次特别好的不一样的对话，让妈妈知道那么那么多年之前其实孩子用他自己的一种方式在爱着妈妈，其实你那也是一种爱的方式。哎，不要太哭了，我这个人本来就见不得别人哭，你看这个事儿让我给聊的，好好的一个快乐大本营聊成了艺术人生。 其实我也好害怕这样的场景，因为我克制了好久。 对，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为人女还是为人母，或者说是为人子，有没有过跟妈妈的一次聊天？那最长的一次聊天你们聊了多长时间？千万不要让我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看到有那样的回复，说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妈妈好好聊过一次天儿，所以我们也愿意看到各位你们在今天的互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还有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跟母亲节有关的话题，我们不再是那个熟络的大家习惯的那种套路啊，聊一聊母亲节送了什么样的礼物，跟妈妈是怎么过的这个节。我们就是想用这种丝丝入扣的问题问一下大家，你跟妈妈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种窥探，而是让我们学会在今天这个上午的时间审视一下自己和妈妈的关系。所以也希望听到大家的这个真诚的互动，和妈妈最长的一次聊天是什么。其实你知道吗，新淼，我紧接着就是刚才那个问题之后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需要让这个淼心啊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来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正好呢我们利用广告时间，我们索性聊聊八卦吧。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会跟各位继续聊一聊关于母亲节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新朋友，格润创造力学院联合创始人 CEO 岳淼心。今天聊的是你跟妈妈最长的一次聊天是多久？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庭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1566，65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厅吃那个自助餐， 嗯， 然后完事儿以后又去楼下那个海底世界， 嗯， 看了一看，就是这个确实是我精心去想 的安排的 、嗯，对。然后呢，我觉得我妈妈特别特别开心， 嗯，我觉得她那个开心可能还有一种骄傲在里面， 嗯， 这是我女儿，我因为我的女儿做了这个工作，我才有这样的条件， 嗯， 便利条件， 嗯， 走到这个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你给她介绍每一个机器或者每一个工作场景的时候，妈妈的那个心气儿一定是 不一 样的。 因为我在电视塔那边也办公了， 嗯， 其实至少是3年的时间啊，就是我就在那个塔底下办公，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前就是在这儿上班，然后怎么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要问这个话题，就是想让这个淼心能平复一下刚才的那个心情，就是刚才你觉得是有遗憾的，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把它找不回来了， 嗯， 就是为妈妈也做过特别用心的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妈妈来说是受用的， 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怕你给她的并不是她想要的， 您说这个说对了， 对，就经常我妈妈就说，嗯，哎你不要给我买嘛，你不要给我买，然后我爸在旁边敲边鼓说有那个买的你就把钱给你妈就好了。就是也后来我仔细想着是这样的，就我们认为好的不一定他认为好， 不一定是他喜欢的， 也不认为是他合适的，嗯， 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你给妈妈的这个正好是恰到好处，是让他很受用的， 嗯， 那淼心有没有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件事情让你特别特别的这个笃定一件事情，我这辈子一定要对我妈好，我一定要好好孝顺她， 嗯，我觉得我好害怕你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嗯上半场我们也说过，就是很特殊，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 嗯， 然后呢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可能大家是来自于爸爸妈妈双方的爱， 嗯， 而我是来自于妈妈单方面的这样一个爱， 嗯， 就是所有的爱可能都是妈妈给我的， 嗯， 然后呢嗯就是我小时候身体不好， 嗯， 啊就是一病样子， 嗯， 就是甚至其实毫不夸张的说，当时我离开老家的时候，我们老家很多人都觉得这孩子活不了了， 嗯， 啊就真的是有这种的。然后呢我觉得嗯那个时候我是有一年是在卧床的， 嗯 嗯，然后那个卧床那一年啊，我妈妈就是基本上几经想了，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刚刚离开， 嗯， 然后他想了，他自己没有放弃，他一会儿没有工作， 嗯， 然后他就靠摆地摊儿， 嗯 啊，然后呢就是想 N 多种办法。我现在记忆特别特别深刻的时候，那时候他让我大舅去给我抓那个青蛙， 嗯， 然后人家说那个对一个是对这孩子这个身体好，那青蛙那个心， 嗯， 然后你知道我那会儿真的很听话，我妈妈给我找了各种偏方，我都吃了，真的都吃了， 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的生命好像重新开始了一次， 嗯， 对， 就是妈妈给了你第一次生命， 对， 嗯，又给了你第二次生命，让你新生， 哦， 对，淼淼对不起。对不起，你这样 我觉得我尽量讲的少，要不然的话在这块我特别容易 我理解， 对对对， 我理解， 啊， 就是你在讲这个，就是你的第二句话没有出来，其实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啊， 所以你看这是我们节目少有的情况，啊，我们背了一个包纸巾。我真的不是诚心的，因为 我尽量控制， 淼淼，我刚才我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嗯， 我刚才在我们传达室见到淼淼的时候，我觉得她是那种很开朗很外放， 嗯， 就什么事儿我都能扛的那种女孩子， 嗯嗯， 但是其实当我们打开话筒，当我们把这个周围的环境都清零之后，仔细去想一想和最亲密的人的关系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都注定会被打开。而这个呢不要再夸赞这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这跟我没有关系，这只是因为这个话题触碰到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嗯， 啊刚才在一直播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已经哭到不行行了，你们如果有这样的情绪的话，那我就推波助澜一下吧，我给各位讲一个让淼淼也平复一下心情， 嗯， 其实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去碰这样的话题，然后呢你说你跟闺蜜或者跟朋友在一起聊自己妈妈的机会特别少， 没错， 就是你私密的时候说聊自己妈，嗯，可能大家都是吐槽， 没错， 哎呀， 啊， 你看我妈 管我多了， 对对，又怎么样怎么，从来没有说像我们今天这么正式的去梳理你和妈妈之间做过的一些事情， 嗯， 我当时看到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瞬间， 嗯， 是想要我这一辈子我都要对我妈好。其实我妈妈给我的这种瞬间是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是我自己不自知的，是。我叫小名叫高九斤， 高九斤，出生的时候是九斤吗？ 九斤，你知道吗， 啊 嗯？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生产完之后就休克了， 哎呦， 休克了之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剖腹产嘛，就是顺产。休克之后，就是身体恢复了很长时间。后来摆满月酒的时候，妈妈去上洗手间，好久没有出来。等家人再去看的时候，她又休克了，就身体一个月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个事情是我后来长大之后他们告诉我的，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正处在就是青春期，但我也是那种不叛逆的孩子，在心里会跟妈妈他们有这样的冲撞，但是呢可能哎，就是个人比较怂嘛，因为家教比较严，也就是只敢心里哼一哼，没有敢怎么样。但是呢一旦跟妈妈有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反抗的时候，我就会突然会想到 那一瞬间 我妈生我太不容易了，我不可以跟我妈妈作对，她这么不容易那么不容易，这是一个瞬间。当我自己懂事的时候呢，因为我高考那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很好，但是我当时报的一本的那个专业的那个整，就是我的这个总分没有达到，专业分很高但是总分没有达到，后来呢其实这些东西是不可逆的，但是我妈妈明知不可逆，但是她还一直在去做着努力。然后有一天我就到很晚都看见妈妈没回来，我就问妈妈，同事打电话问同事，她说你妈妈今天一大早就去教育局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说没回家吗？我说没有，然后我就跟爸爸还有姐姐就去教育局，当时教育局离我们家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乘车去的教育局，那是夏天啊，不能提了，我努力克制一下啊。你知道就是看着我妈妈那一幕，特别像秋菊打官司。我妈妈因为她一直是就是中层的干部，就是她是很要强的一个人，但是她不强势，她很要强，就是很少跟别人低头。然后那天呢我们去找到她的时候，她就坐在教育局的那个台阶上，拿了一瓶水，拿了一块馒头，就在那个地方坐着，然后他一直在出汗，在树底下坐着，一直在拿着这个一块毛巾，那个时候没有纸巾，就是拿着毛巾一直在不停地擦汗，然后呢拿一个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手上扇，而且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就是撸着袖子你知道吗，然后 干一仗的， 穿着裙子，当时他也穿着丝袜，但是穿着裙子就像个老爷们似的坐在那个台阶上，因为我能理解他那一刻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对， 他只要想找一个机会找到负责人，看可不可以给他姑娘这个机会，因为他这个孩子是可以上那个重点院校的，所以他明明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逆的，但是他还那么不信邪，他 要 去试一下。你知道我就远远的看着我爸和我姐过去了，我就一直没敢过去，我现在我也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敢过去。后来等中间有一段时间跟我姐姐在聊起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姐姐她替我来剖析，她说你不敢面对咱妈，因为你一直以来你已经习惯了跟她的这种她对于你的管教，但是那一刻你觉得妈妈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娇小，他是需要我们去呵护的， 保护的， 你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有请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们把直播间的门关一下，谢谢。可能是其他的这个直播间正在做设备的调试啊，会有一些噪音传进来。所以你知道就那一刻你就会觉得特别强烈的，我这一辈子我都要对我妈好。好在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履行承诺的人。我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当然这个过程一定会跟妈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冲突，但是我在努力做一个孝顺的女儿， 没错。 所以这个话题也是我特别想说的。现在我们俩都整理一下情绪啊，这咕噜都播过了，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哭一哭，发泄一下我们自己的压力。现在淼淼是当妈妈了， 对， 孩子是5岁，刚才说， 对， 第一次过母亲节是在哪一年？ 这个可能有两次吧。我觉得第一次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就是怀孕的阶段，然后特别好玩，就那一年因为单位一般情况下都会有这个母亲节的祝福，或者给你发一朵花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突然间发给我了，我说什么，这个为什么要给我？ 母亲节，这怀孕的阶段，我说我这不还没当呢， 就不愿意接受，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我承认我要做妈妈了，对，就跟我小时候 不用这样， 对对对，不用这么提醒我，就像我一直觉得我就应该过六一过五四，突然有一天说这是三八节给妇女的这个福利，就特别难接受， 不能接受， 你也是这种心态， 对对对对， 就是第一次其实是别人主动给你过的， 对单位的，对，就比如说给你的画，啊、嗯，天哪， 那真正意义上自己过这母亲节是在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还是前年。具体忘了啊，因为说实话我之前确实不太重视这个节、我记得好像是有一年我正好是那天晚上回的也比较晚，然后呢就是我回去以后因为孩子已经睡了，然后我老公就特别温柔的跟我说那个你看那个就是上面挂了一个就小项链串，那个项链上面有一个星星，就是有一堆小星星，就是一看就是小孩在幼儿园手工做的一个小东西，他就说这是那个儿子幼儿园然后做给母亲的礼物，然后呢儿子一直想等你回来送给你，但是因为那天我到家已经11点多了，然后呢他就是想祝你节日快乐，然后我觉得那是儿子给我第一个母亲节， 就是儿子又给你提醒说妈妈我要给你过节了， 对， 但是我觉得跟同事给你这个花是不一样的心情， 对对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很骄傲的，然后我在半夜12点的时候发了一条微信炫了一下， 就是自己去做好女儿的时候没想炫，但是自己被儿子小孝顺了一下， 对对对， 炫了一下， 对对对， 所以就能不能就是那一刻体会到父母当年尤其是妈妈那种心情， 还真是哈、 就是、 我当时没想这个， 对对对，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你看这又是我们家的孩子，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么做， 对对对， 所以刚才其实这个淼淼提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原来并没有在意母亲节，但是现在好像也开始在意这个节日了， 是的， 不管是自己还是周围 的 人， 是的，是的， 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越来越关注或者在意母亲节？ 我猜想哈，因为现在其实大家节奏都很快也很忙，然后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尤其是中国人其实在情感表达上面还是非常含蓄内敛的，我觉得需要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对彼此去表达这样的爱，尤其是对妈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呦妈妈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对 吧，对，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些不用说吧， 对， 不用说吧，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年就我格外重视这个节日，就是因为我儿子哈他经常会跟我说妈妈我可以跟你表达爱吗，他跟我说妈妈我爱你，然后很羞涩地钻到我的怀里其实这种时候我特别的幸福，然后我由此就感觉到可能我的妈妈实际上也需要这样的情感表达， 爱就要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样的节日可能让大家，你看昨天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朋友都晒说跟妈妈一起去参加某一个活动，然后给妈妈买了一个蛋糕，都是在朋友圈里晒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日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这种机会， 对 啊，然后有个理由，然后去跟妈妈 表达你的爱， 对对对， 就包括父亲节， 对对对， 也是 一样的， 没错，就像我们过春节一样，你说春节。平常你就大家现在对 吃 穿呀， 对对，都不 已经完全没概念了， 对对对， 其实就是春节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要赶到一起，它就是一种仪式感， 对对对， 那母亲节现在越来越被重视，这些节日被重视，其实因为很多人都说这就是商家他们给炒作起来的一个特别好的由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由头来的多一些未必是一件坏事， 当然是这样， 因为它是特别好的联络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们不像西方人见面啊、亲爱的来拥抱一个 没错， 我们不会这样，你知道一般像我跟我姐姐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要叫她一声姐她都不敢答应她觉得有事儿要求她，我必须直呼其名她才可以特别爽朗的答应我一声、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分含蓄的一种， 没错， 这个遗留的一种问题， 对对对， 但是现在我们努力的用这样的节日来弥补一些小小的遗憾、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母亲节，在今年母亲节你有没有收到孩子给你的礼物？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礼物哈，是昨天正好我带着我儿子去上他那个英语课，然后正好他预备级结束，然后上周考试，然后昨天拿到证书了，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一刻特别幸福，因为还有写给家长的一封信，然后呢他拿着那个证书跟我说妈妈我爱你，然后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也晒圈了 所以就是想一想如果妈妈当年也有朋友圈的话，因为有 肯定会晒的， 对，有这么一个就是自己家的孩子这么优秀这么乖巧他也一定会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能理解淼淼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更愿意用现在的自己去想象一下当年的妈妈， 是这样的， 你好在有一个 小的宝贝他会及时的表达爱， 嗯， 而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会表达爱， 对， 尤其是我们那代人，嗯，你知道就是各种我们的环境相对 不允许你那样去， 对对对， 去 如果你那样的时候一定是考试没考好的时候 你觉得这孩子怎么了， 对对对，各种想巴结一下妈妈 对对对。 所以苗苗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母亲的角色和原来至少我们那代人的母亲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那我觉得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觉得就是让你觉得最具体的一些是哪些的不一样？ 就是如果说从我们家来说哈，比如说像我觉得我妈妈过去实际上她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个无微不至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嗯， 哦，对，而可能对于我现在来讲，就是我可能对于孩子来讲，除了生活上的，可能我有其他的跟孩子连接的一个部分， 嗯， 又不太一样。嗯，你比如说，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对我是很多耳濡目染的哈。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是要求，就是如果是家里边一过节吃饭，请客人哈， 嗯， 小孩不许上桌的， 嗯， 就我们家是有规矩的， 嗯。 然后呢，就是小孩得端着俩饭碗这个蹲旁边吃去。对，就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的这些规矩其实还是让我受益很多，让我成为一个很有教养的孩子， 嗯， 啊！但这些其实我妈妈那时候我猜想她不是说是哎我 刻意 培养或者怎么样的， 对对对，她觉得这就是规矩， 哎，对了，嗯，对， 约定俗成的， 对对对，但是现在可能对于我来讲，嗯，我就得刻意设点规矩， 哦，明白， 就是我觉得可能这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嗯，就是你可能也想用妈妈那种方式，但是你发现不好使了 就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他都很自我的， 对， 就是他都是属于你要很尊重他的个性发展，你不像那会儿说那大人说啥呢就是啥， 对 对吧，你 就是我让你干什么因为你是我的，我让你干什么就是 对， 就 是 父母命不可违， 没错，你就是我让你去端着碗去旁边那个蹲着吃，你就得去那蹲着吃不能上桌，你现在要跟我儿子就说不许上桌吃饭了，那不得爆了， 对，他就会说你凭什么歧视我， 对，就是现在小孩都要求平等，他动不动就说这不公平， 对 啊，对，所以就是说可能我就教育方式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嗯， 那我就很多事儿就需要跟他商量， 嗯， 哎，比如说我想立规矩的时候，我想就得跟他商量为什么要立这样的规矩， 对，嗯， 这样的话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 他接受了， 嗯， 这事儿才算 没错，也就是我们那代人或者在长我们那代人就是他和父母辈就是自己之间的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嗯，就是一种身体上的一种照顾， 对对对， 啊，我把你养大，嗯， 养大就可以，对 对 对， 然后我给你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一些关照， 没错， 但是现在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就发现孩子要的不但是这些，不仅仅是这些， 没错， 他们要的多不是我们想给的多， 对， 而且是周围环境逼迫我们要给的多， 对对对， 就有的时候就在说，嗯，哎呦不想让孩子这么累， 嗯， 但是你会发现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么累，我如果这个时候疏于对他的这种管教， 嗯， 也许他将来他会恨我， 对对对，嗯，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想想苗苗，你从你自己教育孩子的这上面， 嗯， 有没有妈妈的影子，就是她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 嗯， 你现在用她的方式也在给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会有， 嗯， 首先其实就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嗯， 就是她在家里面我们家里永远是一尘不染的那种， 嗯， 衣柜里边叠的整整齐齐的豆腐块， 嗯， 然后呢虽然我觉得我老公经常说我做的没有我妈的十分之一好但是我仍然会很在意这个，然后我也会传递给就是那个我们家孩子说，就我特别在意整洁啊，然后你那个玩具得收好了， 嗯， 你那柜子得弄好了， 嗯， 啊，可能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些传， 嗯，就是还是对生活上的一些， 嗯， 那你觉得妈妈的一些就是她潜移默化的品质上的东西你有没有再去传递给孩子， 嗯，我觉得这样也会有，你比如说我妈妈其实是非常能够照顾别人感受的， 嗯， 啊，然后很谦让的这样的一种性格，我觉得因为本身我就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像我妈妈， 嗯， 然后所以我在跟我儿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啊，在人际关系上面， 嗯， 可能我也会其实会慢慢的去，我不会强迫， 嗯， 但是我会让他看到啊， 嗯， 就是我们是可能需要照顾对方的感受，可能要谦让等等等等， 嗯， 就这些都是可能会影响给他吧。 对， 嗯， 今天节目这个临近结尾的时候，我们想聊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话题， 嗯， 一个挺有意思的角度， 嗯， 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父母就是我们的山， 嗯， 是我们的树， 嗯， 可能苗苗这种情绪又相对特殊一些，因为你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又特殊一些， 嗯，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那是我们的妈妈，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她给我的东西我都全盘接受，她说什么都是对的， 嗯，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我老公经常说，啊，只要是你妈说的肯定都对 不是你对啊，是妈妈说的 对，啊，所以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突然觉得妈妈是不完美的，她是有很多缺点的 啊？我觉得这个 就是正好说到点儿啊，我觉得其实以前 你什么意思？聊得快结束了，你说说到点儿了，太伤人了，又一把刀啊！你继续， 是主要是因为是刚刚发生的事儿。 嗯， 我以前一直觉得，哎，我说我妈妈多完美，我说要是跟我妈妈，因为现在我们是跟婆婆在一起啊，然后婆婆帮我带孩子，然后呢，你想就是其实虽然我跟婆婆相处的还是不错的，我还是一个挺好的儿媳妇儿，但是仍然还会有一些。偶尔有些这种小抱怨，然后就想，哎呀，如果跟我妈在一起多好。 对。 然后呢，但是上一周，啊，然后我让我妈去我家待了一天，然后一进屋，我妈就说，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选这个单元，然后呢，就是这个户型不是很好，怎么样？当时我看到那个的时候，然后我原来我妈妈还是蛮挑剔的， 就是那一刻也决定接受那个不完美的妈妈。 当然。 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经意间你发现父母身上的缺点越来越多了， 是的， 然后你就有的时候不愿意接受，你就包括我父亲，我是很难接受，就是原来那么豁达的一个老人，他现在会计较一些事情， 就小心眼儿。 比如对啊，你回家晚了，他说你给我买把锹回来，然后买个锄头回来，你问他干什么的，你把我埋了吧，就是那种求关注求陪伴， 啊， 就他不再是那个 跟孩子一样， 对，他就是已经成了一个老小孩了， 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是不愿意接受的，我觉得你还是我的那棵可以依赖的大树，依靠大树，所以就是你要发现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接受他们的不完美， 是， 那这种不完美是其实是你小时候的你，因为从你小时候开始，从咕咕坠地到你牙牙学语到你蹒跚学步， 对对对， 这每一个过程再到你上学求学，你的叛逆，每一步都是一个不完美有缺陷的你，是父母一步一步带你过来的， 对， 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做好这一步。我为什么刚才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半点的时候淼淼给我看了一个图片， 对，我刚才也正想说，我说我 特别，对对对，那个图片让我感受特别的深刻， 就是，对对对，就是刚才我在来录节目的过那个路上哈，在地铁里边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哈， 对， 看到 直播上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啊，对 一个女孩搀着自己的 妈妈，然后她那个妈妈腿脚不好，然后明显身体状态非常的不好，她每走一步楼梯，然后都很颤颤巍巍的，但是那个女儿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她就跟她妈妈说，哎，您慢点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能我们真的给妈妈最好的就是对她的这种就是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们一样那个感觉， 就是耐心， 对，耐心陪伴，我觉得可能是妈妈最需要的， 没错， 对对对， 就是这种耐心是我们特别想给大家强调的，你就说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很少碰到那样就是也会有这种子不孝，但是我们更愿意把周围的人都想象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们都是好孩子， 对， 但是每一个人表达爱是不一样的， 没错， 这其中我觉得我们可能做的都不够周到的，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工作忙，我们给自己太多的借口，我哪怕就是休息了我也想让自己脑子和嘴都休息一下，我不想说话了， 对， 所以就是对父母有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耐心，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代人或者当下父母抱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都不愿意跟我多聊一会儿天儿， 哎，真是的， 你都 没有耐心听我说完一句话， 对，你都没有时间好好陪我吃一顿饭，或者其实都是这样的抱怨，很少有父母抱怨 说你没给我买礼物， 没错，所以其实更多的他注重的是你精神上的一种关怀， 对， 所以我就原来跟我的一个闺蜜在一起聊天说，我说我认为我给我父母最好的一个孝顺不是说我给他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而是我让他觉得他对我还有用，这是我对我父母最大的一 种，哎，我觉得您说这个太对了，其实老人无论我觉得到了哪个年纪他们都很期望价值感， 没错，就是你时时刻刻比如我在单位遇到什么事情我愿意跟他们商量，也许我就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是也让他知道你看我遇到事儿，我到底是他爸我到底是他妈， 对对对， 他得跟我商量，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对父母的一种耐心， 是的， 今天节目最后想问一下这个淼淼啊，另外一个问题也是跟母亲相关的，就是我们原来说孟母三迁嘛，就觉得那是典型的中国母亲的一个代表，为了孩子能得到好的教育，我可以各种搬家，但是你觉得新时代的这个妈妈的角色会不会又不一样了？ 其实说实话我身边有现代孟母， 也有， 对，就是他们可能为了因为现在尤其是在北京嘛，然后有这个 学区房， 学区房重点小学，真的有为了孩子要去买很贵的学区房，然后可能几次搬家一定要让孩子进到那个重点小学的这样的妈妈，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妈妈现在可能更加关注孩子 的一种就是他自身的成长和幸福感、嗯、然后包括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尽我所能的那么给到孩子的东西、嗯、那么如果说是我实在是可能我觉得我不能够这个部分我达不到，那我就不会太勉强，然后我觉得可能让他去快乐我觉得更重要一些。 嗯，更注重孩子的精神，他自己的幸福感。 对， 最后一点时间，今天对着镜头苗苗想象一下镜头那边是妈妈， 嗯， 你说一句你最想对妈妈说的话，一句就够了。 嗯，其实你知道我觉得你突然让我说这句话，我就发现好像我们对妈妈就是突然间你想跟她说什么你都不知道。 我理解、嗯、我理解，因为我在抛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会儿我要说什么我现在也没有想好你知道就是太多想说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烛光里的妈妈》一样、嗯、就是太多这种话了、嗯、但是你不知道应该跟他从哪一句说起。 嗯， 如果一定要说，那我们俩就索性一起来说。嗯。